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人人皆兵，戰無不勝呢、這個題目。嗱，依家一個武將嘅遊戲嘅喺度，武將遊戲就係睇住呢幅圖，武將嘅。咁但係呢幅圖一陣間會再睇嘅。咁你而家開始睇下呢幅圖有嘢錯嘅，啊，好精心啊，有啲錯嘅。一個唔明，我唔講住，我哋唔好講住。誒，一陣間我哋去到嗰位，我哋就會講有嘢錯嘅。我專登揀呢幅圖嘅，呢幅係好 common 嘅呢個故事用嘅圖畫，但係呢幅圖係錯嘅。好，我哋一陣間我哋去到呢位，我哋就睇下嘛。好，首先問一個問題：你知唔知道自己嘅崗位咧？我嘅參與重唔重要咧？呢、這個就是我哋幾次我哋即係喺無論講道講座嘅時候，我哋都問，即係知唔知道自己嘅崗位？我嘅參與係咪重要呢？呢個係我哋經常要去問嘅問題。請睇翻呢一段聖經嘅背景。呢段聖經背景就係、是、當時亞摩利人來到腓利定，跟住和以色列人爭戰，就係、是、打仗啦，即係睇到呢樣嘢。好啦，個個人都好似知道自己嘅工作嘅。聖經咁講過，摩西對住約書亞説啦，睇下啦，呢、這個咧就絕對而家嘅嚟講咧，政治非常之唔正確，就係、是、呢段聖經啦。點解？摩西對約書亞。你呢就叫我哋找人出去打仗，出去爭戰，我明天呢就拿著神的杖寫在山頂上面。為什麼這句說話是非常政治不正確？你就去死，我就在後面，絕對不正確。這件事就是這個、啊、即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呢，你就發覺聖經真的很殘忍、啊、永遠都是這樣的，大人都坐後面，但是呢永遠都派人上陣。這個不是聖經的教導，但是呢我告訴你，真的有不少人看完這段聖經呢是很大反感。但是我們看看這段聖經究竟的背後是甚麼，為甚麼摩西不打仗，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問題。為甚麼摩西不打仗？其實他知道自己極限。摩西那時多歲？八十多歲。當然你不可以用現在的八十歲和那時八十多歲，因為現在我們的八十多歲可能有人講錯話嘛，在台上面。但當時八十多歲很精神，你第一件事你知道，他是幽徒第一件事。但是當時約書亞是壯年，這個是現在那件事。第二件事呢，這個是第一場以色列的戰爭，以色列的戰爭，以色列人跟中國人都有些很趣很似的，因為第一場只是要拿個彩，很重要。因為這場仗一打輸了，後面不用打的了，亡國亡族的了，所以這場仗是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呢，如果你們再看，約書亞當時是但支派的領袖，他但支派領袖，所以呢其實理論上呢，就算十二支派不去打仗，他但支派都可以去打，約書亞是很清楚。再加上他當時他是十二支派的領袖，他或多或少都其實知道其他十幾個支派他們 的軍事情況，因為大家有時候開會，因為怎樣去進行，如果大家會看到。再看回有些複雜一點，如果你有看聖經，當時以色列人的行軍布陣是很有趣的。當時行軍布陣是怎樣呢？聖殿或者那時候會幕就在中間，然後就分成四個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每個方向有三個支派，而但支派是其中一個領軍的一個，即是起碼約書亞知道自己的支派強度，還亦都知道他自己帶領那個部分的人他們的強弱是怎樣啊。真的很有趣，你發覺看的時候為什麼要選約書亞？因為約書亞就是現在那個時間他最適合打仗。哇，但剛才說到這個政治不正確的嘛，你就去死，我坐後面，好像很不對吧？但是為什麼約書亞又不抗議呢？第一，約書亞聽摩西的吩咐、啊、這個是一個我想現在這個世代真的很難，功就你拿，禍就我背。你經常都聽我說這句話，因為這句話我覺得是很真實。功有誰不想拿？名流千史，即是千史的，樣樣東西都可以有。但摩西約書亞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他知道整件事最重要關鍵人物 仍然是摩西，所以他听了摩西所讲的东西，然后他怎样冲锋陷阵打仗，真是攞条命去搏。仲有一样嘢，佢知道咧，就系佢真系打仗嘅时候，佢知道摩西后边系支持佢。嗱呢样嘢，我觉得我哋作为领袖或者作为父母咧，呢样嘢我觉得我哋真系会要好留意。我哋系咪真系俾咗一个喺前线工作嘅弟兄姊妹，佢哋知道我哋喺后边系永远支援佢哋？但系你去啦，你去啦，但系后边却唔支援。咁啊，最近咧，即系我都即系有时。即係呢排，因為我仔唔使翻學，咁我就即係有時都會同佢出去行下，出去食下嘢啊咁樣。即係咁我仔咧，即係由細到大都即係大仔咧，特別大仔，佢又好係好獨比較獨立啲嘅。佢好咁，但係咧佢就即係好多時就好中意行緊我前面走咗佢。咁然後我哋後面就跟住佢。咁以前係跟住佢細個 B B 仔更加明顯啦。咁我哋好中意喺 Richmond。即係某個比較大啲嘅商場，因為嗰個商場有一個好大嘅玩具鋪。咁我哋成嗰時咧，細路仔個個快，差唔多你喺 Richmond 住嘅，你都知啊。所有細路仔都喺度學行嘅。點解啲細路仔放咗喺度就衝咗去玩具鋪㗎嘛？咁所以嗰時咧，由細到大都係咁啦，放喺度佢行，佢就係唔使諗㗎啦。第一件事係衝咗去玩具鋪啦。咁而家唔會啦，即係唔會衝咗入玩具鋪啦。但係有啲動作係好似，到而家仲係我哋可能同我太太又再講翻嘅時候，我都覺得好似佢係點樣？他永遠都行在前面衝衝衝衝，但他 BB 仔的時候是怎樣望回轉頭看看你是不是跟著他行，但如果你不跟呢，他是怎樣四圍望你去哪裡，但是你跟著他行呢繼續走。現在大了都是我都覺得很奇怪，你大個仔啦，你唔會蕩失路，就算蕩失路，你都識翻屋企啊，你唔會完全識翻屋企噶嘛。但係佢就望一望我哋喺邊度，繼續向前走。如果將呢個放翻喺教會嘅情況，就係、是、會唔會有啲弟兄姊妹佢哋要出去出邊去做啲事工，佢一時都會擔心究竟教會有冇支持佢哋，會唔會 support 佢哋？但係我都想講嘅就係、是，如果教會話俾你聽，你唔係淨係講你去。而是说你去吧，我在后面 backup 你。这个是很真很远很远很远。因为你去的时候后面有人 backup 你，那个是绝对大的帮助。昨晚我都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我小仔就剥牙，我小仔剥牙就剥了四个智慧齿。咁剝曬四隻字咧，咁啊呢幾日都冇食嘢嘅，即係基本上佢就話好痛啊，唔食啊咁樣咁嗰樣嘢。咁啊啱啱就即係咁佢即係我佢又知道我今個禮拜入嚟夏令會咁樣。咁啊，所以我就即係呢啲事安排，但係我覺得係安排得好嘅，因為變咗我可以 cancel 教會啲嘢啊，咁樣可以嚟到咁即係有多個藉口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始終都要擔心，即係如果咁嘅時候，咁屋企搞唔搞得掂啊？咁我太太講一句説話。不用擔心啦，屋企搞掂曬噶啦嘛，有咩唔得啫？雪櫃滿曬嘢噶啦，你唔使擔心啦，你去啦。到我出門口嘅時候，咁啊執好曬嘢啦，已經即係執好曬嘢。跟住一出到門口，開咗車房，跟住佢哋打電話嚟，你漏咗嘢啊？嚇！我諗話仲有漏嘢，我冇理由攞，漏咗枕頭啊你！我直情唔記得咗呢樣嘢添，即係完全咧，我唔知道有冇被鋪，乜都唔知道，我帶曬我所有嘢，就係唔記得帶枕頭，跟住就即刻就入翻去房攞曬枕頭就再。有人 back up 你，爭好遠，完全冇後顧之憂。弟兄姊妹，無論你係做教會領袖、團契職員嗰樣嘢，當有前線有弟兄姊妹要出去，你有 back up。是真非常之遠，你願不願意做 backup 那一個？好啦，仲有一樣嘢，頭先都講啦，佢需要呢幾樣嘢之外咧，打仗唔一定贏，打仗有時會輸，有時戰況唔如意，若輸又係點啊？繼續打，我哋好容易灰心，跟住做一啲事工咧，做咗好耐。 冇乜果效，你有時會心灰意冷。我聽過有位宣教士，他在回教國家做宣教士做了二十年了。有一次他回來溫哥華出席，有人問他，你在回教國家帶了多少信耶穌？沒有。哇，所有弟兄姊妹哇，去了20年你居然沒有帶人信耶穌。接著就有些人就說，就說哇，不如我們要想想是不是再支持這個宣教士。但我想有位牧師說得很好，他說那裡這麼多年有沒有人信耶穌了？都未必有。但是如果連一個人就是信徒都沒有，將來怎會再有人在那裡再繼續做事工？他就排除眾議，就要求教會繼續支持這位宣教士，還要更加多支持他。他說其實你看看這位宣教士，其實你覺得他會不會心灰意冷？絕對會啦，人家個個去到那個地方做事，哇，跟住又話又開教會又成，哇，那很犀利係嘛？但係你好似呢個完全做不到事的時候，很多人心裏面就會覺得，哎呀，這個人冇用。但係弟兄姊妹，打仗是不是一定會贏的？傳福音是不是一定會信主的？如果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不一定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好像外面的 商業機構那樣看業績的呢？但是有不少人都覺得你沒有業績你不要做啊。我不可以，我們需要一些業績的，我們需要一些衡量的單位的，是要需要，即是你不可以說完全那個人懶散散，跟住就說啊，今天繼續做，今天繼續出糧給他，我這樣是不對。但同樣你要明白，不一定所有做神的事工都有業績的。你怎樣看一衡量業績啊？剛才我在崇拜之前去看，我進來看看，在這個神學院，就是都是叫神學院，你看看這麼多年畢業的學生，很多，即越來越多，很多相在這裡。好了，永遠都會講到他哪個哪個畢業，永遠有人紀念，未必是吧？我想問，每一個宿舍的社交，有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知道今天廚房煮食的那個叫什麼名字，但大部分我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这个事工，有没有带过人信耶稣？我都够胆地说差不多都是零的。因为他的重点不是带人信耶稣，他是做后勤的。但是没了他，你觉得这个神学院会不会有问题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下下都要看业绩呢？定你一说只要有份参与，就算逆境都好，只要那個人繼續去做那樣東西的時候，我們會繼續支持他呢？約書亞打仗，剛才都看了這段經文的時候，你看到約書亞打仗不一定贏緊的，有贏有輸。當然有其他原因告訴你為什麼他會輸，有贏有輸。但是約書亞的身份就是就算輸緊繼續打，因為他知道不是只是自己打，同埋佢係為以色列人爭戰，佢睇到更加重要嘅目標。當然啦，你仲可以講話佢係為緊神爭戰嘅時候，堅持打落去。嗱，弟兄姊妹，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唔係個個人都願意咁做。所以我其中一個立志咧，就係我希望即係未來呢一段時間咧，我好睇再重温耶利米書。我是其中一個我在聖經裏面最佩服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有什麼不特別？有沒有弟兄姊妹知道耶利米有什麼不特別？耶利米是一個講到沒人聽的先知，他有個花名，楊牧谷牧師寫過一本書，他那本書叫做《雷眼先知耶利米》。一個先知講了幾十年到沒人聽，我都很有安慰的，我起碼三十多人了， 一個先知講了幾十年到沒人聽，他然後每一天他回到家就在那裡哭，就是耶利米先知裡面所說的，就是回去哭，哭完之後神鼓勵他繼續講，講完之後沒人聽，跟然後又拿石頭釘他，跟住又回去哭，哭完之後又出來再講，講了幾十年到。你試下請牧師回來，每個禮拜講到沒人聽，聽完之後跟住呢輩友係咁齊佢台，跟住喊翻翻，下個禮拜又再翻嚟，跟住呢輩友同我講：我下個禮拜出糧俾你啦。跟住你繼續講，講足幾十年都係嗰間教會嘅主任牧師，跟住講講下連個教會人數都冇埋啦，佢繼續企喺度講道。我諗呢個世界冇啲咁嘅人咯，耶利米就係咁嘅人。但係如果睇埋耶利米先知，可能俾多少少 hints 俾你睇。耶利米先知到了最後亡了國，你都知道成了亡國，最後亡國之後呢，神是說應許他還可以繼續 留住他的性命，是最後那幾章的時候講到的。我對我來說，我覺得耶利米先知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榜樣。有什麼人可以這樣的？他沒有計較自己得失，他只知道他的責任就是打仗，贏又好輸又好繼續打。弟兄姊妹，昨晚我們即是我們有些很有意的弟兄姊妹，我們聊天聊到點夜破勢，所以盈虧這件事是隨意的，我告訴你們，我稱他們，所以這件事是忘不對的，不關他們事，是忘不對的，即是我們啊， 死金有份的 哦，唔關事，唔關社監事，係唔關社監事，所以你哋唔可以留社監，係牧師逼佢哋講點解嘅，啊有咩事鬧我度，係咁樣。我哋有個弟兄姊妹，我覺得好感恩，即係琴晚大家好坦白嘅，即係講啲大家辛酸事，即係事務唔容易做嘅，我俾你聽，做教會做又鬧，唔做又鬧，咁做唔做啊？都是做，做完繼續鬧，咁梗係點啊？都是要做，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難，因為你話有牧者喺度嘅時候，你啲嘢獲咗四十六牧者度，牧者唔喺度就射落執事會度。當如果執事佢哋散埋嘅時候，就一路射一路射一路射落。但是他們外教會去到的地步，就是有沒有牧者繼續什麼繼續行，直至到下個工人來到當中可以寫回給他。但可能新的工人來到的時候都要需要一段時間才有適應，他又要扶住他繼續，其實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但是他知道他是為了以色列人爭戰，正如教會的執事是為到教會為到神一家打仗的時候，如意的時候不如意的時候照打仗，這個就是約書亞所做的。好了，那就講完約書亞，講下摩西吧。摩西剛才也說了，應該是冷氣的時候坐在山上風涼水冷，是吧？但是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責，他是總元帥，他是總元帥，他要有責任知道所有的戰況，他都知道他打一場仗，他的存在是絕對影響到大局，所以他的工作不是只吩咐約書亞打仗，是要親身參與。不過他參與的程度跟約書亞不同，約書亞後生知道怎樣打仗，他去打，而我呢就是摩西，就是後面支持住整個戰局。咁後來大家可以睇到後面嘅聖經，佢就放舉手咁樣，係好輕易啫嘛咁樣。聖經唔係咁樣嘅講嘅，聖經講係唔係輕易？點解咁講啊？睇埋後面喎。好啦，咁頭先都講啦，成場戰爭有啲咩人啊？有約書亞啦，有摩西啦，係嘛？咁仲有打仗嘅人啦，係嘛？仲有兩個路人甲乙喎。有兩個路人甲乙，你嚇咩？你個路人甲乙有兩個人唔起眼嘅，但係我哋睇埋佢兩個， 那兩個是誰？阿倫和胡爾，這兩個是不起眼的人，但是很重要的兩個人。為什麼重要？他們又不是打仗，又不是元帥，好像沒有用，但是沒有他們有輸。因為你知道為什麼摩西雖然好像是後面的後防冷氣軍師那些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想摩西幾歲？80多歲。這場仗打多久？你留意剛才聖經，由一早打到夜晚，你試下企喺度十幾廿個鐘啦。我哋琴日啦，想影相喺出邊影，最後得唔得啊？怕曬，咁後生都怕曬，咁後生都怕曬，點解會咁啊？因為真係好曬啊嘛，嗰、那個就係重點啊嘛，就係、是、怕曬啊嘛，係咪？我哋咁曬喺度，佢哋又日頭。不是只是曬喎，苦力喎，勞動喎，由頭到尾喎，後生都尚且會打下，會輸下，老人家呢，梗係手軟啦。咁手軟點啊？隻手垂落嚟咯，一垂落嚟嘅時候，聖經就話以色列人就打輸啊！哇，其實諗下喎，打緊仗嘅人話。摩西你陀衰家，你冇力啊，你举一只手落嚟啊，我哋而家输紧啊，我又俾人劈咗刀啦。咁佢哋点啊？等佢叫摩西快啲举翻手啦，但系摩西攰噶嘛，你试下举起只手举几廿个钟头啊，你觉得唔得啊？唔得，好难啊，做唔到啊。跟住突然间出现咗两个人，就系、是、路人甲乙阿伦同户尔。搬了一塊石頭出來叫摩西坐上去，然後一人舉一隻手。但你記得了，整個動作你要想想，不是只聖經這樣說了，是你擺埋個時間，他們舉了多久？是叫他們由頭舉到落尾。當然你說一開始他們沒有舉，但後來他們舉，跟著但摩西是坐在那裡舒服一點，舉手都是累的，但是都要垂下來的嘛。阿倫和胡爾兩個做咩啊？一個扶住佢，一個扶住佢，咁樣扶住佢喺度。咁即係話阿倫同胡爾佢兩個係由頭企到落尾，佢哋冇肯坐，然後一路扶住摩西隻手。咁即係話邊個仲攰啊？嗰兩個老人甲乙啊，阿倫同胡爾啊，佢哋仲攰啊，一路扶住佢。好啦，冇獎問答遊戲嚟啦。再看這幅相，這幅圖錯在哪裡？真的剛才聖經說過，打仗下面，當然那些有多少士兵我們不計算，那些有東西錯的。這幅圖中間那個大家明白，摩西阿倫同意的家人，左右兩邊不知道誰阿倫誰會議，這個不重要，有東西錯的。啊，多謝你，冇獎嘅不過，摩西80歲，白頭，點解兩個後生仔企側邊嘅？阿倫同摩西咩關係啊？ 阿哥， 阿倫係阿哥，大幾歲啊？大3歲左右。咁我唔知邊個左邊嘅右啦，即係唔理邊個唔重要啦。呢、這個如果摩西白曬頭，阿倫應該都應該白曬頭啦。咁、那個胡爾即係摩西簡單，佢都係可能都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即係都係阿倫嗰個輩，咁咪揾得佢兩個做左右手，都係左右測試嘅，都係咧咁上下年紀啦。咁即係呢兩個咧個頭應該係咩顏色啊？都可能係白色嘅喎。當然我哋唔知胡爾真係幾多歲。但我哋估計應該係同摩西差，唔係起碼同摩西差唔多噶啦。兩個白頭，好啦，呢幅圖再睇一次。如果佢哋兩個都係白頭嘅時候，摩西隻手舉唔起，要揾阿倫同胡爾去舉。居然兩個更老嘅老人家走去扶住 一個老人家，然後邊個再辛苦啲啊？嗰兩個老人家冇名記載，唔知嗱，我覺得呢幅圖做得好好啊。邊個阿倫？邊個會有人知噶？名不經傳，冇人知佢邊個。佢哋兩個居然走去扶住摩西，然後打贏成場仗。固然約書亞佢哋要出去打仗，固然攰，但係胡爾同阿倫攰唔攰啊？更攰。但係點解佢哋咁滯嘅？點解佢哋夠膽滯？摩西啊，你俾個石頭俾你坐。哎呀，你咁攰啊，我都攰噶喎。但係佢哋兩個責任就係扶住兩隻手，一路攰，一路扶住佢隻手。三個老人家喺曬暴曬，點解佢哋要咁做？因為那兩個老人家知道摩西的重要性，摩西是整個以色列的領袖，這場仗贏與輸都跟摩西和約書亞很有關係。他們兩個胡爾和阿倫，摩西都頂不順，你猜阿倫和胡爾頂得順嗎？但是他知道那樣的重要的時候，真的撥了條老命出來就撐住摩西。這個是一個很美麗的圖畫。在以色列人裏面，因為為著達至成功，所有人放低曬所有他們的尊嚴、地位、各樣東西，年紀、體力，什麼都放低曬，唯獨只是想一樣東西，要贏。所有的嘢放低曬，辛唔辛苦？個個都辛苦，難唔難？個個都難。但係佢哋唯一做嘅嘢就係，既然係呢場就要打，就一齊打。無論邊一個都去，放低曬所有嘅嘢，放低曬所有身段就去打。最後一場仗，大家知道個結果係咩啊？勝贏。到了天黑的時候，聖經告訴你，約書亞就殺了那裡的王，打到天黑，由日頭打到天黑。即是阿倫、胡爾、摩西就舉起隻手舉到天黑，直至打贏。弟兄姊妹，這個會不會就是教會事工？如果教會有個事工，大家知道很重要，會不會全世界就放低曬所有嘢？我不理我有冇咁嘅殘疾，我不理我有冇咁嘅能力，我就拼埋條老命一齊同佢打。呢個係一個唔係我哋呢個世代出現嘅，因為有啲咩事就係、是。你去衝啦，我就鬆啦。我永遠都唔會同你一搏。但係聖經呢段聖經點解會要記低？甚至後來呢度聖經就係講耶和華尼西就係呢段聖經落嚟。耶和華是我勝嘅。當然到最後邊一個令到佢哋勝，等係神自己。但係有份參與嘅人係每一個都出盡力。甚至過了他們的能力都去參與。有誰重要誰不重要呢？個個都重要，不論是打仗的，不論是摩西或者阿倫和胡爾，他們都這麼重要，出超乎了他們的能力都去打。所以現在是這樣的時候，教會是不是一樣？有人做元帥，有人做士兵的，個個有不同的崗位，但是哪個位最重要？其實個個都重要，一 因為沒有他的參與就不會有這些事發生，沒有他們會一個人奮不顧身地為了成就另外一個人。摩西就為了成就約書亞，亞倫戶爾就是為了成就摩西，神就是為了成就這班以色列人，他們個個一起參與，為了打贏這一場仗。所以如果是這樣，教會有沒有哪一個位置最好最重要？其實沒有。很多人經常說教會最重要是誰？我經常說教會最重要的不是牧師，如果崇拜教會最重要的都不是領事，對不起，今天領事的領事會不是我們的司事，不是我們的司琴。教會最重要的有兩個大家估不到的部分。第一個我經常說教會崇拜，說到崇拜，如果未夠聽，教會崇拜第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是誰呢？招待下一單張。為什麼？因為你入到嚟教會，如果嗰個執嗰個嘅派單張嘅人兇神惡煞，個結果會點啊？趕客呀，唔係啊嘛！我諗翻我個仔，我兩仔咧，即係由細到大都跟個教會長大，咁我個仔都叫見過世面噶啦，即係咩人都見過，都唔係冇乜嘢。有一次。咁啊，正常啦，去個教會，咁跟住帶佢兒童事工放低，跟住我做嘢，好正常。我喺邊教會，個同事佢哋好細個，就跟住我係咁樣噶啦，即係慣咗。咁我仔已經慣咗，去邊個教會就帶個兒童事工佢入去裏邊。有一次有位 auntie 一走埋去喺佢面前出現，我仔褪喉，我第一次見我仔褪喉。我個仔見過世面㗎啦，佢哋係唔會怕人嘅。但係跟住嗰個 auntie 出咗嚟嘅時候，吞喉，因為點解佢講啊？邊個嚟㗎？我仔吞喉，跟住我仔上翻，即係完曬之後翻出去，唔好再嚟呢度得唔得？好少會發生呢啲嘢，唔會嘅。你諗下，我哋啲弟兄姊妹，其實你諗下嗰啲做招待，佢哋真係好難。我成日都講佢哋朝頭早，你覺得牧師係最重要咩？唔係啊，係招待，因為佢哋比牧師可能更加早翻嚟教會，準備好曬單張，然後歡迎曬人翻嚟。但係如果佢要更早翻嚟，即係話佢之前佢喺屋企要準備嘅嘢更加多，你覺得佢唔需要照顧小朋友咩？朝頭早我都成日都話啦，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佢已經想碾死曬所有發骨龍，然後翻到嚟教會。跟住你佢好蓬鬆嘅頭嘅時候，翻到嚟，哎呀，車已經整好曬之後，然後入到嚟坐都未坐低，跟住就要笑起嚟。早晨，歡迎你參加。哇，變面幾快啊！你諗下，我哋能夠感覺到各個教會歡迎佢嚟到當中嘅時候，嗰一個弟兄姊妹係非常重要。但係同樣。如果那天那個弟兄姊妹，當然我明白的，有時真的被人激死了，那你那天你說你真的不行，我找他替你，對的，沒錯的這件事。但是真的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用很多心機準備好了，雖然只是一個早晨派了單張，但是他能夠令到人感覺到歡迎的時候，那人坐下，這個是重要。另一個部門大家可能很少會想起，這個在溫哥華真的很少會發生，但是真的發生的時候，他是很重要。事務部，點解事務部重要啊？當冬天一落咗雪，點解我哋啲車可以泊咗入去停車場？你覺得係咪啲鏟雪車嚟？鏟咗雪啦，我哋排到最低嘅層面嘅，知唔知啊？逢係落雪嘅時候，第一個會鏟嘅咩啊？道路，第二商場，第三屋苑，最後先係我哋啲嘅教會場所。但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事务部一早就回到来，比我们更早回来，就是为了铲干净那条路，然后被车驶入来。其实他最多几光鲜都好，铲完雪，大家看过雪的，铲完雪之后大家会怎样？ 湿晒。 跟着回到来， 哎呀，啲咪濕曬啊！好似我哋唔知道落個樹鏟個樹喎，但我哋覺得哇，乜鏟得唔乾淨啊，又唔審嚴啊！佢哋唔係專業噶，仲要教好多成部機器噶，人手鏟樹嘅咋？點解佢哋要翻嚟咁做？為著弟兄姊妹能夠翻到嚟教會當中可以敬拜上帝。咁你問啦，佢哋重唔重要咧？唔該，佢哋重要嘅時候，點解我哋成日就係話有職位嘅人重要，反而啲老人家月餅丁就唔重要咧？甚至如果教會有啲地方係要搬凳搬台嘅，冇人紀念噶，周刊唔會寫你個名噶。但係你覺得佢哋重唔重要？每一個都重要，為著達到就係我哋能夠敬拜上帝。所以咁樣講嘅時候，弟兄姊妹，每一個人都重要，你嘅參與係重要。但係有時弟兄姊妹就會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唔夠資格去參與侍奉，我唔夠熟靈，我唔夠資深。我覺得侍奉嘅人唔可以講話淨係咪夠資深，或者信主夠長。我覺得只要你參與，其實已經爭好遠。嗱，作為一個牧者，我有時都會講過，即係一句咁。我自己教會唔係多人，我自己教會比較細嘅教會，人多人少有陣時都影響我講道質素。真嘅，人太少，我講完人哋唔記得，即係其實我哋已經慣咗啦。即係好坦白咁講啦，一個現實啊，三日入嚟夏令會係嘛？下個禮拜你唔記得㗎啦。準備咁多嘢，得個小貓三四隻嚟聽，跟住仲有幾個跟住做一學眼瞓，咁跟住之後你就即係我仲要擺咁多心機落去。但係點解要準備？其實你嘅參與其實已經係幫咗整個事工。能夠令到佢繼續可以行落去，你有冇諗過？其實原來你嘅參與好重要。唔好同我講話，我唔夠啊！我太我信主前嘅太短。其實你嘅參與，你多咗人，其實已經係對弟兄姊妹嘅鼓勵。呢、這個已經係一個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唔好睇低自己嘅參與。你能夠準時到，你能夠開始幫手參與，慢慢一步步融入教會嘅時候，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鼓勵。但是很多時候啲弟兄姊妹說話，那個人做得更加好啦，他專業人士嚟㗎嘛，做啲飯咪啱咯，幾時到我哋？但我昨晚咧同弟兄姊妹嘅交通嘅時候咧，講得很好啊。佢話其實有時咧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做開呢行，有啲新嘅意見融入去裏邊咧，有時可能嗰個衝擊係會令到嗰樣嘢走得更加快，做得更加好。嗱、这、呢個嘢我時我都幾真實，因為我哋發覺我哋有時咧有啲太多嘅固有嘅方法去做呢樣嘢，但係冇一啲新嘅 idea 出嚟去令到呢件事轉一轉咧，係唔同咗。因為你多咗一個唔同嘅意見落嘅時候咧，有時可能有啲人咦，喂，好人做比我哋之前做嘅更加好喎、哦。原來你嘅參與，或者你有啲嘅新嘅意見，係有時可能更加好。咁當然啦，我哋真係又要小心咁樣講，係咪下下都批評，或者下下都加啲新意見？可能有啲嘢你冇得即係唔改，係好嘅。即係譬如舉個例，教會如果我平時點錢嘅方法，我哋都講啊，即係我哋奉獻嘅時候，起碼有兩個人或以上係呢個。咁而家我哋更加鼓勵弟兄姊妹就盡量就唔好俾 cash， 就俾 check 或者 e-transfer。其實一個原因就係更加好嘅原因就係因為容易 trace 翻有冇錯誤，嗱呢啲係好嘅，我覺得呢啲我哋唔應該改，係一個。咁但係我哋譬如有啲新嘅方法啊，如果咁樣，我哋有冇第二個奉獻方式咧？或者會唔會有啲另類啲奉獻方法？我唔知啊，我答你唔到。但係如果有弟兄姊妹佢能夠諗到更加好嘅方法，鼓勵我哋去做嘅時候，可能係會令到件事更加美好嘅喎。嗱，已經有唔少教會啦，呢幾年都開始講啦。就是、哎、我們不如不要再引教會 的崇拜周刊了、啊、我不知道貴教會是不是已經都沒什麼人崇拜周刊少了很多，是吧？ 其實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嗱，我唔係話贊成，因為其中一個原因，我哋啲眼真係差咗。呢個係我今年九月嘅時候，因為我九月我要驗眼咧，我下個 to do list 嚟噶啦。我呢兩年我真係好明顯睇到咧，睇近同遠咧係爭好遠。我真係開始睇到，我睇到我自己隻眼，我嚇，即係我以前都從來都唔覺，但係呢兩年我開始睇到啦。所以我話今年咧，我嚟九月咧，我驗埋隻眼咧，咁我就換眼鏡，我就唔使戴兩副眼鏡出街啦，一副角。去到用電子產品有時好處呢，呢樣嘢好好。所以而家你話點解點解我係成日都話舊嘅教會成日都話點可以唔帶聖經翻教會啊？個聖經咪就喺嗰個 tablet 嗰度咯，咪就喺手提電話度咯，都唔知幾好幾方便。咁但係你又咁講，你又咁講，牧師都唔帶聖經。咁仲有咩人帶聖經啊？咁我就一定要帶聖經啊，冇得講啊！但係我唔會覺得弟兄姊妹你用 tablet 或者用手提電話睇聖經係錯嘅喎，有時可能更加好添。再講我自己嘅手提電話，我個 tablet， 我係整咗好多個唔同嘅版本嘅聖經擺喺度，方便我去揀，即係唔係淨係睇畫本，我有其他版本喺度嘅時候，其實真係幫到我哋更加好嘅。嗱，呢啲如果唔係因為有弟兄姊妹提議咁樣做嘅時候，我哋教會點會將啲周刊擺曬上網啫？或者就係弟兄姊妹 download 咗落你個 tablet 嗰度去做，因為你嘅意見幫到唔少人去做呢樣嘢。所以弟兄姊妹，真嘅，你嘅參與，就算你話啊、哎，我嘅意見真係太微不足道，但你永遠唔知道你嗰個意見可能有機會。將嗰件事整得更加美好。大家知唔知道香港齊唱新歌咧？嗰、那個故事係點嚟嘅？有啲知道啊？啊啊，唔知道啊？要知道啊？唔知我講咩？你知道大部分以前嘅詩歌咧，都係國語嘅，即係用國語歌詞唱出嚟。咁所以咧，但係咧，我哋即係我哋廣東人啊，或者香港人啊，咁樣嚟唱詩歌咁樣。咁其實一路都改緊嘅，咁去到生命聖詩都已經係好好啦，即係生命聖詩係依近幾年裏面，佢話即係我哋嘅詩歌本裏面最好嘅。但係始終係走唔出一個人嘅就係、是，如果將啲國語歌轉做廣東話唱咧，係幾好笑嘅。有啲咩啊？讚美豬，讚美豬。所以嗰時吳永軒弟兄就話：，不如我哋可唔可以用廣東話嘅歌詞？就由佢開始，1980年代開始，我哋可唔可以用齊唱新歌，用廣東話歌詞？你知唔知初初都好多人反對嘅？你做咩要笑聖詩咧？我個心唔係豬咪得咯？但到今日，我想我哋大部分教會已經都是唱唱新歌啊。當然有些我哋仍唱一啲舊古舊啲嘅詩歌，我哋一樣會有。但係佢嗰個建議係的確引起後來我哋唱好多，譬如今日大家在營行裏面唱好多詩歌，很多都不是舊有聖詩嚟嘅，係新的聖詩，是香港人去寫聖詩。國語台灣嘅聖詩又有另外一種噶啦，有一個因為用翻佢哋分翻佢文化，好事嚟噶。弟兄姊妹，呢啲全部都是好嘢，是因為有弟兄姊妹覺得我有啲嘢想改進，然後令到詩歌更加美好。當然會唔會有啲詩歌等係寫得唔夠前嗰啲好咧？會噶，因為嗰啲佢未千錘百煉，我哋而家唱緊詩歌幾百歲嘅詩歌嚟嘅，好多都。所以嗰啲幾百歲詩歌到而家我哋都仲唱緊，係因為佢哋嘅歌詞經過幾百年嘅洗礫之後，我哋仲覺得係呢啲係經典嚟嘅。但是曾幾何時那些詩歌不是又是齊唱新歌，只是英文版的齊唱新歌而已嘛。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其實不斷有詩歌出現好不好？好事。如果不是，為什麼我們上到新天新地，上到天堂的時候，聖經說我們要唱什麼歌？ 唱新歌。如果是下下都要擁戴舊的詩歌，那天堂應該日日都是擁戴我主為王啦。但是聖經不是這樣，聖經說不斷有新的詩歌，不斷將我們新的感情，不斷將我們的新 的文化那樣東西融入在詩歌裡面，我們就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參與可以將一些更加好的東西一路改變改變改變下來，然後做足更加多的弟兄姊妹。但是重點仍然回到這個位置，你有沒有參與當中。最後那個和田在這裡，溫哥華是 全北美洲第二個信主最少人的大城市，我們平均只有 5% 的人口是基督徒在溫哥華。雖然你說我們的教會人數絕對，教會的數目絕對不少，比便利店更加多，僅有一街左近，但我們的信主人數卻是少。50多萬華人，我們每一個禮拜崇拜只有20000多在教會，疫情之後跌到現在都未恢復，很多教會仍然是去不回那個數。當然我們都很心急，幾時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回到轉頭，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就是因為艱難我才需要你們一起參與，就是因為有艱難的時候你的參與顯得更加可貴，亦都因為這麼艱難你的參與可以打贏一場好似逆境的仗。經常都說我們很希望教會復興，很希望將來這些復興，復興是什麼時候？復興的開始是由一班弟兄姊妹願意一起參與，到那日的時候復興就真正來到。你不要問我何時，我們復我等了復興有很多年仲未見到，但我仍然深信一件事，就是當有危難發生的時候，基督徒願意奮身去為上帝打這場仗，那日就是教會重現回去以前昔日光輝的日子。求主幫助我們，你未參與教會的事奉，我鼓勵你從今天開始人人皆兵，戰無不勝。我們一起祈禱。聽主耶穌，多謝你，多謝你給我們當中我們一起有敬拜一起學習的時候，求主你幫助我們弟兄姊妹，叫我們一起的我們就放低自己，做一些真是連自己都沒法能有能力去做的事，但是為了成就神你的事工，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參與。多謝聽到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